保加利亚朝鲜友好协会发行了公报4月1期。公报在语文介绍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时代和历史建树永不磨灭业绩的神圣革命生涯。